全新启航。 Welcome。 8:04，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戴了框架眼镜，非常像什么音乐导师的泽华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在旁边给我吓一跳啊，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 跟我们今天说这主题还提挺大的。 嗯， 因为导师嘛，经常会评判一些音乐，然后说一说自己的感想呀，说一说自己的种种的见解呀。嗯、我们俩今天都化身成导师啊！ 哎，我的眼镜落在导播间里了，我应该戴上给你搭一搭的。 可能有一个隐形的框架眼镜。我们将跟大家聊的是治愈系音乐。 没错。 你一开始接触到治愈系音乐的时候，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其实听治愈系音乐的时候，还真的都不是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听的。 所以你觉得治愈系音乐一定是就是那种人伤感的时候会想要听的一些歌曲？ 对，也不是，因为我不是，可是我身边的人，就是我在来之前其实问了我身边的人就是在生活中会不会听治愈系的音乐，他们都说会，然后一般普遍都是在这个难过的时候听， 沮丧的时候。 对， 我一开始接触到治愈系音乐这五个字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鸡汤鸡肋。 哎、为什么？ 就那我一开始觉得治愈系音乐就是那种纯钢琴伴奏的那种 啊，纯音乐，轻音乐。 我以为啊、只是单纯看这五个字， 没想到吧？ 因为在我那个时候嘛，刚开始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开始有很多这样的歌曲，比如说《隐形的翅膀》，归类为治愈型音乐， 没错。 我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后来就像樊雪说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自己难过的时候啊，沮丧的时候啊，迷茫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听哪些歌曲比较好。 因为伤心的人不能听慢歌、 哎、 这个慢歌其实是指失恋的歌啊，或者说比较丧一点的歌啊，然后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比较想听，让自己听完之后心情比较愉悦，或者说就像是刚才泽华哥说到这个心灵鸡汤式的一些歌。 然后你就会发现治愈系歌单通常它的这个点击率和收听量很高、 没错， 动辄几百万甚至有上千万这样的一个情况，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感性的人。 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呢，其实每首歌曲背后都有着一些感伤的故事。 没错， 第一首歌曲带哪首你觉得？ Lost the Body 吧，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们先听歌好不好，然后再给大家分享我们对于这首歌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它这之中的小故事。 而且我们的歌曲都配了有 MV，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小牌牌，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两个今天有多么的像一个老师了。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刘海也特别适合。 我看了一下镜头，我一开始都没有看镜头，我很丑哎，丑得非常的可怕。来吧，看这个 MV 吧。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was alone, nowhere to go and no place to call home. My only friend was the man inAnd sometimes he would go away too. Then one night as I closed my eyes, I saw a shadow. 这样哈，我们都听到这个音频好像稍微有一些许的问题。为了照顾大家可以同时听歌以及可以看到 MV， 我们可以自己把这个画面跟我们的这个 CD 叠加到一起，所以重新来一遍好不好？ 可以，给我们大家重新放一下这个啊，这算是无损版的。 这样的要求会比较高哦，我们重新来一次，三二一，走。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was alone, nowhere to go and no place to call home. My only friend was the man in the moon, and even sometimes he would go away too. Then one night as I closed my eyes, I saw a shadow flying high. He came to me with the sweetest smile, told me he wanted to talk for a while. He said, Peter Pan, that's what they call me. I promise that I'll never be lonely. And ever since that day, I am a lost boy from Neverland, usually hanging out with Peter Pan. And when were bored, we'd play in the woods. Always on the run from Captain Hook. Run, run, lost boy, they say to me. Away from all of reality. Neverland is home to lost boys like me. And lost boys like me are free. Neverland is home to lost boys like me. And lost boys like me are free. He sprinkled me in pixie dust and told me to believe, believe in him and believe in me. Together we will fly away in a cloud of green to your beautiful destiny. As we soared above the town that never loved me, I realized I finally had a family. Soon enough we reach Neverland. Peacefully my feet hit the sand. And ever since that day, I am a lost boy from Neverland. Usually hanging out with Peter Pan. And when we're bored we play in the woods. Always on the run from Captain Hook. Run, run, lost boy, they say to me. Away from all of reality. Neverland is home to lost boys like me. And lost boys like me are free. Neverland is home to lost boys like me. And lost boys like me are free. Peter Pan, Tinkerbell, Wendy, darling, even Captain Hook, you are my perfect storybook. Neverland, I love you so. You are now my home sweet home forever. A lost boy at last. Peter Pan, Tinkerbell, Wendy, darling, even Captain Hook, you are my perfect storybook. Neverland, I love you so. You are now my home sweet home forever. A lost boy at last. And for always I will sing. I am a lost boy from Neverland. Usually hanging out with Peter Pan. And when we're bored we play in the woods. Always on the run from Captain Hook. Run, run, lost boy, they say to me. Lost boys like me, and lost boys like me are free. Neverland is home to lost boys like me, and lost boys like me are free. 不得不说，这支 MV 拍得非常非常的美。 没错， 那个悬挂的伞呀，还有悬挂那个书啊， 还有那个时钟，都让人觉得感觉到时间的魅力。 但是以前看会觉得非常的神奇，怎么样悬挂起来了？后来发现很多影楼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装置，拍出来的还挺好看。 哎，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听的这首歌？为什么能把它今天放在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 最爱听故事的，来吧，要不要把纸巾准备好？ 没有了，还好，还好，还好。就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是学舞蹈的，这是个悲伤的故事。如果我现在腰腿是好的话，我可能在舞蹈学院里上学。 是哪种芭蕾还是？ 我小时候是练民舞、古典舞，然后芭蕾舞的。 古典舞是大概跳什么类型、什么样的？ 就是你知道有一种舞叫汉舞吗？类似于汉舞啊，还有民族舞，什么孔雀舞啊之类的，傣舞啊什么的，就我都会涉及那种。 想到了《甄嬛传》， 对， 是不是类似？ 有那种感觉。就那时候是学跳舞，一直从3岁开始练舞，然后练到初三，到高二那年，快到高二那年。 所以你的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舞蹈家？ 没错，我非常喜欢跳舞，我现在也是。但是后来我就拉伤了。 而且我确定是不能再跳舞，我的左腿现在只能搬到90度。 正常应该是搬到多少度？ 我以前可以180度还要过，就是你冲过脑顶还能往后那种。 我的天哪！ 然后现在就不行，老腿老腰。然后我当时 是因为长期训练，然后 对对对，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去练体操了。 哦，劳损积压是吗？ 对，然后就是方法可能不太对，就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我的天哪， 也提醒我们各位，也提醒我们各位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超负荷的工作。然后当时就特别特别难过，然后听到这首歌，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多大，而且这首歌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是很沧桑的，是很有故事感的。但是其实 Rose B 他只有他是95年的，他比我只大2岁。 我总记不得他是97年的。 对，就怕你忘记我是97年的，是不是？ 然后呢， 然后这个也我觉得就跟他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相像吧。我当时也是因为觉得不敢相信，就是不肯承认的我就逃避现实，就觉得啊，我怎么可能就是不能跳舞啊或怎么的。包括我其实到前年的时候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就是看到别人参加学校的比赛啊什么的我很难过。 你当时的那个难过期有多久啊？ 是一个持续性的，就可能我这段时间好一点，我可能下个月想起来又会难过好几天那种。 那持续了一年两年还是？你觉得到今天这个心结还没有？ 到今天其实我还没有，因为我现在手机还有无数个就是很好看的舞蹈视频怎么的那种，对，就难过。但其实我就看到这首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背景资料嘛，就是 Rose B 他之前也是就是去旷课看了他偶像 Rihanna， 就是我想有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然后但是当时演唱会已经结束了，这时候他就被别人把他拉到他的父亲面前，然后他父亲就守着好多人给了他一巴掌，给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当时他就想就说他父亲跟他说，你就永远都会这样穷，我们黑人的命运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然后他为了就是实现自己梦想做出了很多努力，而且也为了证明自己然后写了这首歌。 难怪。 就比如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舞蹈选择了播音，但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事情。但是就是过了那么久以后，我就终于想明白一句话吧，也是一个道理，以及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能接受并且允许自己暂时去迷失是一个特别酷的事情。然后我在那段时间就是自暴自弃过，但是也在那段时间发现了我是一个可以朗诵的女孩。 但我觉得这点就特别好，很多时候我们在低谷啊在绝望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应该更理智一点， 没错， 我应该更怎么怎么样一些，然后我不能让自己去做的什么什么事情。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在想，其实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哪怕真的很迷失，你做出很多很出格的事情，当然是没有伤害到别人以及没有伤害到自己的情况之下，它是其实是自己的一个宣泄。 对，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说非得要逼迫自己走出某一个所谓的绝境。我们在这个 特别是在很快的时间内迅速走出很难， 对，也是这首歌告诉我们的，暂时的迷失其实是在酝酿，其实是在磨练自己，就像是我们歌里说到的，谁心里还没一个彼得潘呢。 真的很棒，忍不住要给你点100个赞。刚多少翻180度，180个赞好了。 Peter Pan, Tinkerbell, Wendy, Darling, even Captain Hook, you are my perfect soul。 我们如果再来听这首歌啊，它其实并没有太复杂的编曲， 对， 只有钢琴和这个慵懒性感的女声， 对， 融合在一起，就让人感觉到一种迷茫、迷失、思考的一种感觉， 但又有些许的力量在里面。 没错，我觉得更多的就像是我这种破茧重生的一种力量吧。 我觉得今天第一个故事简直太完美了呀，我们剩下节目是不是没有办法听和看下去了？ 就证明什么，主持人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很多我们啊自己觉得不错的治愈系的音乐。刚才听到的是第一首， 第一首呢也是在樊雪同学最难过的时候陪她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有没有温暖到大家呢。Say to me, away from all of reality, Neverland is home to lost boys like me 好了，已经听过一遍了，所以第二遍我们就不用听完了。第二首歌曲呢，也是打动过很多人的。但其实这首歌曲一开始是跟某一部电影有关。 嗯， 是这个歌手看完那部电影之后，《北京爱情故事》嘛，看完之后以后，他觉得想写一首歌给这个电影，然后就写了《岁月神偷》这样一首歌曲。 嗯， 但是导演陈思诚当时还不知道这个金玟岐就写歌的这个女生。 嗯， 后来呢，有一次他就把自己歌放到网上了，很多人听，很多人在传。然后有一天陈思诚就听到说有这样一首歌曲，是一个人是看完自己电影之后有感而发写出一首歌，陈思诚就听了。这传说当中的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啊。 嗯， 听完以后觉得哇，太有才了呀，跟我们这个电影风格太搭了呀。然后之后陈思诚竟然带着啊写歌的这个女生到处跑他这个电影的宣传。 我的天。 然后每一次都带着她，也让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一个会创作的女生叫做金玟岐，有这么样的一首歌叫做岁月神偷。 真的是，我是通过这首歌才认识这个歌手的。 嗯， 我真的是听到这首歌才知道哇，有这么厉害的一个才女。 那你知道她跟北京爱情故事这样的一个缘分吗？ 我不知道哎。 对， 我不知道，但是知道这首歌。 这个缘分其实金玟岐本人也是跟我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觉得这个时代真的很好玩哎。 嗯， 你真的有才华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才华通过网络或通过什么渠道给释放出来，然后真的有一天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就被当事人听到了。 哎，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之前都说到这个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哎， 失恋的人不要听金玟岐，有故事的人不要听李宗盛。 伤心的人为什么不能听金玟岐？ 失恋的人 啊，失恋人， 因为金玟岐大部分唱的都是偏感情啊，伤感啊，可能会更激起你的难过之心， 有描绘的很细腻啊。 没错，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我觉得比起我们所说的对于时光的怅惘，更多的是对于岁月静好的阐释， 而且是有一种隐隐的， 没错， 不会让你觉得 淡淡的忧伤。 来看看这支 MV 好不好？再提醒大家我们的收看的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不好意思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 MV 画面呢跟我们听的歌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成了周笔畅那个版本的岁月神偷的 MV。 没关系， 他那个版本好像我记得是哪一部电影，也是哪一部海洋，李连杰演的那个，李连杰和文章演的那个电影叫海洋什么什么的一个主题曲。好，我们来查一下确认一下哈。先来听金玟岐海洋天堂，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你看过没有？ 没有。我发现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没有文化的女同学，刚才还在这说自己是有故事，然后昨晚给我问一个不知道，问一个没看过。 你前四个月不是主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吗？ 这今天给大家安利吧，不能说科普，因为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虽然是演唱者不同，然后大概的歌词也不同，意境也不同，不过画面应该也能够对应的起来。我们一边来听金玟岐版本的岁月神偷，一边来看周笔畅版本的岁月神偷的 MV。 有一点点的心酸。 来了。 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的风景。 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所以说呢，谁也不要说谁。刚才还在说范雪没有文化，后来一查发现我也没什么文化。好了，刚才我们说那部电影倒是真实的一个电影啊，就是那个《岁月神偷》这部电影。然后《海洋奇缘》呢，也是一部真实的一个电影，那个是李连杰和文章演的。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这两部电影都是非常催人泪下的，我觉得也算是治愈系的电影，跟我们的治愈系音乐也算是沾点光。不过我们刚才听看到这个画面，周笔畅的那个《岁月神偷》，它其实是另外一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就是一开始都可以看到《逆时营救》那部电影。 逆时营救，这个我看过。 是，前面我们听两首歌，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听到第三首歌。第三首歌呢是《人来人往》。 那接下来这首《人来人往》送给大家，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今天比较传唱率还挺高的一首。 那会唱的朋友可以全程一起跟着唱哈。这首歌我们就没，也有 MV 哈。我们先看一下 MV 的效果怎么样。不好意思，杂音还是比较重，我们还是听 CD 吧。大家可能会觉得今天有点 慌乱， 搞不懂你们到底在干嘛。 前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上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这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想找寻伴侣，谁也会走，当相恋藏在贴纸上背后，我这苦心开过没有，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闭上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我若为了永不失去，谁免 好了，时间的关系，这首歌曲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不要走开，一小段稍事休息之后我们马上 一会儿见。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时间过去的就这么快，我们的休息的时间非常非常短促哈。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戴了框架眼镜丑丑的，但是非常像那种什么唱歌类选秀节目的这个导师一样身份的泽华。 那我一定是就是导师面前就是特别好看又特别有才华又特别有能力的那种选手。大家好，我是樊雪。 你是特别有故事的樊雪。如果你错过了我们前半个小时，真的是错过的一个世纪的感觉。 对， 那个故事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唏嘘啊， 心酸。 哎，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呢，就是聊一聊治愈性的、治愈系或者治愈性的这样的一个音乐。 没错，在生活当中给了你哪些温暖或者说扎心的歌曲？ 嗯，毕竟人生很不容易，太艰难了。哎，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樊雪的推荐，感觉这首歌曲也是比较慵懒的这样的一个调调。 对 ，Ohio， 我不知道泽华哥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之前 我之前真没听过， 就是推荐了才知道这首歌。 对对对，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烟嗓的一个人 啊， 我是真的不是很喜欢烟嗓，就是包括之前听歌可能以清新为主，真的是以清新为主。然后 很多人是很喜欢的，没那么简单。 哎，然后我还比较喜欢啊，小鲜肉啊，长得好看的啊，毕竟所有人都喜欢你好看一点的嘛。就是， 这一点他真的是 颜控，大家哎，大家都是这样，好不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哦嘿呦的演唱者他其实是烟嗓，以及长得不好看。 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之前其实真的是， 完全不是你的菜。 对，完全不是我的菜，但是他一张嘴就是把我带进去了。就是我之前没有听过 jazz 的之类的，还有什么蓝调 blue 之类的歌。 嗯， 听完这个歌之后就觉得， 因为只掰腿，没有时间听。然后呢， 只顾着掰腿和上医院看腰了，是不是？后来听完这首歌之后，而且跟歌词有关系，他就是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只要跨出来这一步， 嗯， 那后面的99步都会变得顺畅。 哎， 然后再加上他独特的那种性感慵懒的烟嗓，就觉得其实颜控这个东西如果在故事面前，而且在内涵面前，可以往后放一放的。 而且大家知道他有多势利吗？就今天一共 势利 五首歌曲几乎都有 MV， 就这首歌曲说没有 MV， 你连准备都不准备。 这首歌曲有的 有吗？ 我给大家准备，但是我很担心他又因为 这个第一个 、 啊，好，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刚才樊雪说一开嗓的时候就瞬间的吸引到他了，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能不能瞬间的吸引到你。 哎， 除了可以收听歌曲，最重要的是看一下我们的 MV， 很好看哟。 这个歌其实是蛮扎心的一首歌，就是你不要沉迷于现实，要把你不要沉迷于往昔和过去，要把你一把抓回现实的一首歌。嗯，这也是一个值得那些有故事的朋友们来听一听，被打回原形的一首歌。 收看的方式很重要，提醒一下大家吧。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我们今天播放的这些 MV 的画面。 哦嘿哟，准备好了？ 嗯， 要各位 live and direct， 一米多。 是有着淡淡伤感的一首 Ohio。 嗯， 刚才也介绍出这首歌曲大概讲述的是一个吞下痛苦向过去告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没错， 向过去告别，你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在你这样的一个年纪， 终于，哎，泽华哥终于肯面对我这样的一个年纪这个词了。 你没看到我在一边哭，在流眼泪。 十六岁的那个你呢？ 然后呢？重点呢？ 重点是，哎，其实我告别过去，你有没有发现，以前觉得没有办法告别的一些事情，总是会在一瞬间突然间释怀。 嗯， 我是这样的， 嗯， 我曾经认为永远过不去的一个坎儿， 嗯， 可能就发生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事情，突然间觉得它不再重要了，就一下子想通了。我不知道是我的性格问题还是怎么的。 可是也并没有啊，你刚才那个心结就一直还在 舞蹈这个事情是一辈子的痛。 所以你是说感情类的事情？ 对，是感情类的事情。我会是那种，我本来会以为我好久好久过不来，可能我真的会好久好久过不来。有一件事情我当时两年没有过来， 嗯， 但是突然间就有一个节点，就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嗯， 我就突然间想通了，就觉得这 让你放下那个人 了，对，好像没有那么了不起，对。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真的觉得爱情啊就是天大的事情。 哎，好像真的是，哎， 是吧， 在我们这个年纪就觉得啊，感情好像是整个生活当中不能说是主导，但是真的是占很大的一部分。 因为真的很幸福，其他的事情。 我曾经跟我朋友说过这个事情， 啊， 我朋友说因为你太闲了。 哎，也不是太闲，主要是这个年龄段的自己其实是最幸福的一个阶段， 还没有太大太大的烦恼，是不是？ 你说家庭呀、工作呀、生活啊，琐碎的事情其实不会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痛苦的面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然后那些无力的面也会越来越多，然后真的想要挥手告别又变成一件很难完成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关于回忆的电影啊，关于恋情的电影一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愿意走进电影院当中去看。 没错，而且如果说这个电影很火的话，伴随着它的歌曲也会超级火，刷爆朋友圈。其实我本来没想看这个电影的， 哎， 我知道它是个悲剧，不太想看，后来是因为朋友圈一直在刷。哎，我觉得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猜出来了。 而且有些电影是一致好评的时候反而你会不想去看，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你听到两极化的声音的时候反而更好奇它到底怎样。 我们没有收任何的广告费啊，只是说最近有一部电影真的是它的讨论度非常的高，叫做《后来的我们》，导演呢是来自于刘若英。 哎，这也是泽华哥非常想看的原因吧。 我一开始看到说刘若英导演，然后第一次发布会的时候是不是周迅也来站台了 啊， 我当时还说啊，刘若英导演，周迅主演，那是不是他们俩也主演，那多么值得期待的一部电影。后来发现完全没有，但是周冬雨和这个井柏然的演技也是非常的棒的。 对， 嗯，你去看了是吧？ 我有去看这部电影，我们暂且不做评价，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但是我朋友，对，说什么的都有。对， 哎， 吃爱情这口的呢，就觉得嗯好好看；不吃的呢，就觉得嗯很矫情。但是这两首歌，像是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本来就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还有像是爱了很久的朋友，也是今天我们想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真的是在一夜之间刷爆了朋友圈。其实他刷爆过两次， 嗯， 第一次是在这个五月一这个上。就是这个电影上档之前， 嗯， 上映之前就有 刘若英可能会给你打电话 上档， 哎，那值得开心。哎，你好，我是刘若英，你今天是不是说错了？然后呢， 这个电影上映之前就是有火过一次这首歌，在朋友圈刷屏，后来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又刷了一次， 嗯， 然后我也有专门去听这两首歌，看了歌词之后就觉得真的是治愈系，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而且前后非常紧，一开始小幸运的时候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哇简直太治愈了，来自于田馥甄，紧接着又是爱了很久的朋友，还是田馥甄， 这也是继田馥甄2018年的音乐首秀， 嗯， 并且也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幸运之后全民刷屏的一个情歌金曲。 我们也依然是准备了 MV，应该这支 MV 是和电影当中有些画面是相似的。 是的，是的， 来吧，看看爱了很久的朋友。 想着以后 后，以为我像气球，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 MV 看完以后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想要去电影院当中看一下这个电影的冲动的。 哎，我其实以为你会说想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个爱了很久的朋友呢。不上套啊。 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哎，我身边有些朋友说是你得带着情绪进去 啊， 比如说你刚跟现任吵过架呀，或者你俩之间闹了什么小别扭啊，或者是你什么现在处于单身一个状态呀，或者你今天整个人情绪荡荡的，这个时候你走进电影院当中去看这个电影，哇，从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哭，一直稀里哗啦的。 可能是在旁边的我影响到了你，今天没有这种情绪， 是吧？ 可能是，但其实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是有。就是有一个女孩自己去看的，我是我们好几个跟朋友一起去看的，真的是有一个女孩自己去看的，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谁也没有管，擦了擦泪自己走掉了。 但这也说不准 啊，这可能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但其实这首歌里面的 MV 的 里面的故事，还有我们这个电影的故事，就是在讲的是这个林建清，也就是我们影片的主角，是井柏然饰演的，以及方小小、周冬雨饰演的。我刚才跟泽华哥讨论，就说真的特别喜欢周冬雨那个薄薄的胶原蛋白少女感，好喜欢， 非常的水嫩 嫩嫩的，对，非常的羡慕， 感觉一扇就会破。然后呢， 你就幻想一下嘛。他讲的呢是他们相爱到分开十年情感的这个甜虐的故事，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甜，就甜到让你想谈恋爱，然后又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虐，虐到让你怀疑人生。 相爱到分开十年哎， 对， 然后两个人居然还彼此有感觉， 没错，这个 MV 在发布了之后就立马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忆狂潮，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像是朋友圈刷屏，还有微博评论啊，刷爆网络啊之类的，就有说唤起大家曾经对于爱的记忆和回忆，并且想到了自己曾经爱了很久的那个朋友。 是，但是说到这个电影，它其实从上映之前先是有刘若英嘛，后来上映的过程当中又说这个票房有水分嘛，然后紧接着开始有人说这个电影非常好看，又有一部分人说这个电影非常的难看，让很多人好像每天都有看到这个电影的种种的相关的消息，包括有些台词呢也是这些天大家可以通过朋友圈呀或者各种各样渠道可以看到的，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 没 有 了 我们， 对， 我就觉得好幸福啊，后来他们什么都有了。 还有人调侃，就 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还有你是有了十辆法拉利呢还是有了十栋别墅呢，你什么都有了。 对啊，所以呢这个电影反正也是挺有意思的。刚才樊宇说有两首歌曲，其实有这个电影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个人也挺喜欢的，没看过电影，但是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点难过。 然后呢， 伊森陈奕迅演唱的我们， 哦， 第一句歌词是该说的别说了，你懂的就够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话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我们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和我们的真实所想通过我们有限的语言去呈现出来，能够呈现出40%-50%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你真的想要说一些话的场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我就会突然间真的觉得我不知道说什么哈， 或者说没有必要说了， 对， 不一定他能理解，都不用说懂了，不一定能理解你的无意的话也好，或者你很深情的话也好，在他那里可能并没有太大的重量和分量，就觉得啊，我们之前不都说这么一句话吗，有的话呢只要说给懂的人听就好，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的就够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伊森陈奕迅演唱的我们，如果你被这个电影啊或者被这样的歌曲打动到的话，希望可以治愈到你在这个夜晚不会觉得孤独。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 擦一擦眼泪，该面对的总归还是得面对的嘛。治愈性音乐呢，也只是在某一个当下，在我们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相对的可以舒服一些， 嗯， 可以不再那么的痛苦。但是第二天该怎么样，你的生活你的每一天还是得继续。总之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勇敢快乐的去面对就好了吧。 对，就像是 Ohio 这首歌，哎，我觉得其实歌曲在某种程度上不一定它啊非要是有多么大的力量或怎么的，但是我们想起它来的时候，它会教给我们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个 Ohio 啊，就告诉我们要面对现实，要勇敢的去踏出你面前的这一步，你可能就会收获更好的生活。 是，之前有一个歌词我也挺喜欢的，叫做 Life is struggle， 生活很麻烦，但是人生你还得继续，没有办法。好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吧，虽然这个事情很难，但是加油。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相看两不厌，希望所有的情侣都可以相看两不厌吧。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拜拜 拜拜。 总归还是眷恋，无法时过境迁，从前的掏心胡闹拥抱还是那么甜，但怀念也只是怀念。这一